见光子。 准备被对手蹂躏，我准备自我对付，双手合十，终于给我一个证据。我们注定是这两个的宿命，这宿命的不可知，就是我的决定，我相信，是不是就我来临。 让这一切重新转折。